的那个丽江这一块，然后就大家一块这种去待了几天，去玩了玩。 嗯，你现在旅行是全职还是就是喜好？ 嗯，现在还是喜好这一块。 哦， 然后会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可能会去多投入一些，多去一些地方。 丁丁特别谦虚，其实在我们开话筒之前，关话筒的那个时候，他说中国只有 除了新疆基本上全去了， 平汤了，都 平汤， 厉害厉害， 真是。这个踏遍祖国大好河山， 还有好多好多的大咖去的地方更多， 挺好挺好的。我们今天结识了新的朋友丁丁哈， 是 到底他这趟有什么新的体会哈？ 嗯， 我们要听听丁丁接下来十分钟资讯之后的精彩分享。 好的、哦，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来关注第一条哈，其实我们会觉得有一个滨海的公路，要是跟旅游相关的话，那观赏朋友肯定是锦上添花的事情。 那当然了，你就像这个像去澳大利亚呀、去美国自驾，那不都得是走滨海？ 滨海大道、这个地方在我国的广东省，将建全球最长的滨海旅游公路。 妈呀，太好了，全球最长哦！ 怎么样？ 棒。 怎么回事，了解一下啊。 对， 广东将建全球最长的滨海旅游公路，近日、广东滨海的旅游公路规划正式公布于世了。这条滨海旅游公路全长为什么是全球最长？ 哦， 看到数字了吗？ 1875公里，连接14个地市、38个县区、164个乡镇街道、15个产业园、20个滨海新区，串接7个滨海旅游组团，还有辐射72个 A 级以上滨海旅游景区。 全球最长， 全球最长， 厉害了， 太棒了，棒棒的。 拥有我国大陆最长海岸线的这个广东啊，素以滨海旅游资源为傲哈、海域辽阔，岛屿众多，沿海岛屿1400多个， 妈呀， 面积500平方米以上的就有759个，它们与漫长的海岸线一起构成了岭南亮丽的海滨风光。 是的， 仅从规划上来看呢，广东此次规划的旅游滨海的公路长度已经超过了美国一号公路。 哇， 它现在被称为广东的一号公路， 哎，很棒哦， 不错不错啊！ 对对对，广东一号公路、这只是一个暂定的名称啊。那这条串联滨海旅游景区的公路，将环珠江口、川岛、银湖湾，还有海陵岛到水东湾，环雷州半岛、大亚湾，还有这个忍平半岛，应该是红海湾，还有碣石湾，还有善潮街到南澳等7个滨海旅游组团串成线的一个公路，有望发挥滚雪球的效应。 你看这条信息让我们了解了很多很多从来没有听过的地名。 是 去广东再玩的时候，这些应该是越来越受大家的青睐了、 是的，我们一般了解的都是虎门和揭阳地区，从淘宝都从能发货。 你下下海吧，别在陆地上玩 啊！ 是是是，你别老在陆地上，上海边去待一会儿。 对，下海还是经常。好，这条广东的一号公路希望在建成之后呢，满足广大旅游啊自驾的需求啊。 是的。 第二条呢，哇，这个厉害了，复兴号首秀啊、这个千里京杭半日还往返。 哦，半日就往返了。 还 哇， 厉害了！ 我们来看啊，4月10日0时起、全国铁路调整列车运行图。对浙江而言，最引人注目的是复兴号首秀京杭间，最快只需要4小时23分。 就是说，北京到杭州啊， 哇， 4小时不到半就到了。 好、对， 还有很多的一些细节问题哈、今年61岁的陈章虎，这是第一个购买到首趟杭京复兴号的车票的朋友，是杭州东到北京南 G20 次车票的乘客，这次和老爸儿子一家5口人来北京玩 啊，非常的好啊， 很好。 在出发前呢，铁路部门找到了陈章虎一家人，哎，给他们送上了特别的纪念礼，就是复兴号的车模 首号 啊，首号、 谢谢谢谢。 对、 啊、 然后上午7点48分，杭州东开往北京南的 G20 次高铁准点出发了， 很有仪式感、 对、然后呢，这次高铁采用的是一个复兴号 CR400BF 列车， 是 全列分布2等座、1等座和商务座，可乘坐1152名旅客。 都哪儿停了？到 停哪儿呢？有湖州、南京南、济南西等车站。那12点20分就可以到达北京南站了。全程才4个半小时，4小时32分。而夜班车更快，只需要4小时23分。 回来的时候。 哇， 杭州至北京的复兴号高铁车票票价是暂时不变的，那二等座票价依然是538.5块，一等座是907。 相比飞机票来说，便宜了不少的， 还是挺便宜的， 还很快哈。你看，在一号车厢，咱们列举一下哈，杭州嘉升视听科技有限公司的邵建群和同事一起搭乘复兴号去北京，哎，谈生意。他就算了笔时间的账，坐复兴号连上市内交通的时间大致5.5个小时就可以赶到北京的市区了。 对呀、 因为到南站嘛，对不对？ 对。 且高铁很准时，极少有误点的情况、晚点的情况。相比之下，坐飞机若算上市内的交通安检提前的时间，也要超过5.5个小时。 对。 加上飞机有时候因为天气的原因啊等等一些事情啊，容易晚点，所以复兴号会很有吸引力。 当然了，那一同搭乘首班杭京复兴号的铁路杭州站工作人员、傅志龙提供的数据证实了这一点哈、说十号那天发3趟杭京复兴号，每趟都是1152张票、到了首趟开车前，早晨首班卖出了1134张。 哎呦， 哇，下午的第二趟已经售罄，晚上的夜班也卖出了900多张， 很好的销售情况哈。这个我们要了解一下，现在列车长都是什么？都是90后。 妈呀，都90后了！ 我的天哪，这个名字也非常厉害，很有霸气。刁倩如 是小刁， 对， 小刁说， 听好像一个衣服。 是的，小刁呢是 过膝妹， 对啊。短款的 啊， 是复兴号的列车长、首趟车不当班的他呢是来跟车学习。1978年杭京列车首跑，那个时候还是绿皮车呢，要26-27个小时才能逛到北京， 真的 啊。然后随后呢，随着这个铁路发展提速，换成特快动车和谐号高铁，时间从10多个小时缩短到5个小时，越跑越快，说就像我们发展的节奏。 真会说，说的也很准确。 对， 我们觉得我们到达一个城市之间的距离，虽然还是一定的，但是那个时间缩得太短太短。 对啊，因为速度提升的太多了，就是这真的是质的飞跃。 谢谢哈。第三条，关注国外的信息哈。 是的。 关注德国这方面，现在德国出了一事儿、这个四大机场因为罢工啊瘫痪了。 那肯定的，罢工了吗？ 对，没有人工作了，逾9万的乘客出行受到了影响。 对，这个我们来了解一下怎么回事啊。当地时间的10号，德国客运量最大的法兰克福及慕尼黑、科隆、不来梅等四大机场主要工作人员响应了德国服务行业工会号召举行罢工。这是德国服务行业工会在2次劳资谈判失败之后发起的第二轮警告性的罢工。当日仅最大的航空企业汉莎便有9万名乘客出行受到了影响。 哇，据德国的一个网站报道说，由于消防人员10号上午举行了罢工，导致科隆波恩机场停摆。在慕尼黑和不来梅机场有上百架的航班受罢工影响不得不取消了。德国最大的机场法兰克福机场也未能幸免。刚刚说过的，仅汉莎航空就取消了超过800架次的航班。 哎呀，说这个真的是啊，大多数的乘客已经了解了罢工的信息，但是航空公司也已经通知他们改签机票或者选择其他的出行方式了。 是的，我发现就是这个工作情绪受到了影响，这个收入达不到这个需求的时候呢，就会影响整体的运作了啊。 是的，那他们可能是觉得收支不平衡，付出和努就是回报 不成正比， 那肯定要采取一些措施啊。 对对，希望呢双方呢尽快达成一个公平的和平的协议了。 对， 关注出行安全的问题啊。中国的游客呢，现在在全世界都有我们的身影哈。 对， 中国游客的巴士在马来西亚发生车祸，多人受伤。 对，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7日通报说，一辆载有16名中国游客的旅游巴士，当地时间6日晚7点左右，在马来西亚雪兰莪州云顶附近与一辆小轿车发生碰撞，造成16人不同程度受伤，其中3人骨折。 是的， 对，目前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马来西亚当地媒体报道称，该巴士失控撞到了轿车尾部，随后又撞向路边的山崖。 是的，一般都是在这样一些路况比较复杂的路段发生这样的状况。 对，可能是控制不到。 对，也是希望大家真的是小心谨慎哈。一是呢，注意这个这个选择旅行社的资质，而且提醒你当地的部门呢，选择驾驶司机和车况一定要匹配啊。 是的，而且不要疲劳驾驶，一定要正规的。 是的。第五条呢，关注纽约的事情哈。纽约是美国东部最大的城市了啊。纽约公园这个 公墓历史悠久，人气旺，成为美国热门的旅游景点。 哎， 这纽约公园，对，怎么回事啊？了解一下， 公墓居然是旅游景点了。 是的， 提到美国纽约市的旅游景点呢，不少人首先，帝国大厦、时报广场、第五大道这些繁华的地方，能想到绿幕公墓的人恐怕是不多。这座位于纽约市布鲁克林的墓园历史悠久，风景优美，是许多名人的长眠之处。它建于1838年，数十年后成为美国热门的旅游地，如今依然吸引着大批参观者。 美联社就报道了说，公墓呢2016年接待了25万名的参观者，2017年增至26万，其中4万人参加公墓组织的主题参观活动，包括什么呢？学习历史了，观当地的动物啊，认识花花草草啊。 哎，是的，那公墓占地是1.9平方公里，1966年获认定为这个认定为纽约市地标性的建筑，2006年由美国政府内政部认定为国家历史地标建筑。 其实与其说是墓地，其实就是一个大公园 啊。是的，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种阴森什么的，没 有、 有 山丘、有山谷、池塘、小径，是人们观赏自然风光、学习自然和历史知识的好去处。 哎， 人们对这一去处的喜爱，催生了布鲁克林普罗斯佩克特公园和著名的纽约中央公园，促成了这些。 对，人家这个是前身嘛， 连接在一起了。 对，反正呢，就是在那儿有很多名人啊，安息长眠于此。那包括著名作曲家伦纳德·伯恩斯坦、德国施坦威钢琴公司创始人亨利·施坦威和辉瑞制药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查尔斯·辉瑞。 是的，其实我们会大可不必担心这个地方的一个气氛哈。 对对对， 一片和谐祥和啊。 是， 希望呢，听完我们这些资讯之后呢，大家有一些自己的评定哈。出行呢是越来越快了，但是安全真的是永远第一位的啊。 没错没错。 时间来到11:46，马上有请我们的新朋友旅行达人丁丁隆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伴着非常好听的音乐，我们今天进入美丽的泸沽湖以及云南丽江的部分哈。今天带着我们一起去玩耍游玩的是我们新朋友旅行达人丁丁，欢迎。 欢迎丁丁。 Hello， 大家好，我是丁丁。 哎， 丁丁非常的严谨，学平面设计的。 是的，是的。 横平竖直，各种的角度都看得清清楚楚。 对啊，平面设计，这都是各种曲面啊、镜面啊， 各种 design。 设计 啊，得赞啊。今天第一次结识丁丁啊，丁丁其实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他非常的内秀，对不对？ 是的，是的。非常有内涵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年轻人。 对，我的感觉一般内秀的人，他其实第一次聊天就会感觉内秀，他心里是无比汹涌澎湃的，肯定是的。等熟了之后， 这个设计就不行。 对，所以说最后我就把老板给开了，我就不干设计了。我就出去玩了，然后就搞旅游了。 真的是这样。 其实我们觉得每个在一个行业干了很久的朋友，突然就是离开这个行业进行旅行啊，都有一些原因。刚刚我们的丁丁无意中说了出来， 是的， 理念不一样嘛， 把老板炒了。 对， 你设计的是什么玩意儿？ 就不相为谋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 对。今天我们要带着开心的心去美丽的那一个部分去玩嘛。其实我们知道泸沽湖是非常出名的景点和景色，而且气候宜人，花鸟鱼虫太多太多哈。 而且人文非常的特别。 是的， 对， 你是刚刚回来的哈？ 对，我刚刚回来。 那刚刚回来，我们就想了解一下哈，这个那边的温度什么样啊？的情景什么样的？ 那边就早晚特别凉， 哦，早晚凉。 中午的时候还会特别热。 哦，大概是个什么体感呢？ 大概 其实中午的时候跟北京现在的这个温度差不多， 20度左右， 暖和的。 早晚的时候特别冷，特别凉。 哦， 冷成什么样？现在咱们温差也挺大的，北京 得穿薄羽绒服吗？ 对，差不多的。 哦， 早晚的时候。 哇，那这个温差确实有点大哈。 对，因为它高海拔嘛，高海拔肯定这个早晚温差会去不一样。 对， 差不多一年一天能过两个季节、三个季节这种感觉。 不错 、但是天气肯定是每天都是特别蓝的，对不对？ 对，但是也有阴天的时候，就像我去泸沽湖的那两天，第一天就赶上了阴天。 哦。 第二天的时候天特别晴，但是天晴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防晒，那边紫外线特别强， 照射 就 厉害。 对，你就晒上一天，第二天回来你可能不知道，回来以后可能待个一礼拜。以后你会感觉你，晒你会又脱皮，然后开始有反应了。 哎呦， 哦， 就一天的时间， 就一天的时间。 你要在丽江玉龙雪山那块的话，就半天的时间就会把你晒伤。 是的，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哈。 对，我觉得就是这儿有着高海拔特有的一些气候， 是的， 然后特有的紫外线、特有的蓝天，还有它这个特有的景色。 没错， 对，像这次行程是。大理、丽江、泸沽湖都走了。 对， 对，那像这个大理也有洱海，那跟泸沽湖，你觉得这个两个都是跟水有关？它有 其实泸沽湖要比洱海要在海会要去好一些吧，因为可能泸沽湖就是说一直以来这个当地人的保护呀什么的，这种可能会好一些。你像洱海的话，过度的开发，你像洱海旁边那个双廊， 哦，对，双廊 也是过度开发了。而且我这次去的话，双廊应该现在在整个一年再去停顿。要去整顿，就是他要修这个下水的排污呀，怎么这样子的。 该修理修理，休息休息了。 对，现在双廊整个一个双廊就是一个大的那个工地那种的。 哦， 反正大家都停业了，客栈什么这种的都在 都没有了。 对，都在去整顿。整顿这个修这个下水， 对对，这是旅行当中必然存在的一个问题，就像长滩岛关闭一样， 对， 是 不关就不行了，承载不了了， 你得那个升级改造了，要不然的话你真是没办法再继续运营。 是的，是的，刚刚了解了这个大概的情况哈，怎么去也很关键，因为刚刚回来嘛，你是去的时候是坐飞机去的还是？ 对，飞机直接到的丽江，然后从丽江整个云南这块行程这种去走的。 哦，七天的时间是不是？ 对，大概七天，其实。七天的话玩的还是有点短，七天可能就是这三个地方的话真是有点赶，如果你就在一个地方或者最多两个地方慢慢去待一待， 对，七天还是可以的哈。 对， 对，我觉得七天是顶多是两个地方， 对，两个地方，可能就是大理和丽江挨得比较近一些。 对， 你要去泸沽湖或者香格里拉，其他这个地方呢路程就得五六个小时。 对， 哦， 还有赶路呢，它不 是 很近。 对对对对 对， 对 它不像那个什么日坛公园和那个王府井那么远，它很远的，对不对？ 对，而且它的道路是特别不好走的， 哦， 现在还好，公路什么的修的都还不错。 嗯嗯嗯， 之前更艰难，对不对？ 是的， 之前都得走一天。 哦，反正泸沽湖这个地方倒是挺神秘的，因为我没有去过泸沽湖，那是不是那儿少数民族风情特别的浓郁呢？ 对他们那边一说泸沽湖，大家就想到就是走婚， 是， 对，啊， 走婚。之前去这趟去的时候，然后有人就说，其实网上把这种 是准备走婚的， 把这种泸沽湖他们走婚这种文化啊什么的，说的有点 炫了吧， 对，有点夸大，然后有些还扭曲了。其实他们那种就是特别传统的，就是这种遗留下来这种的母系的这种文化，就是以母亲为大，然后爸爸可能男士是最小的，这个就是这种感觉，家庭地位最低的，然后母亲下来就是舅舅这一块这种的。 哦， 他是这样排序的， 他是这样排序， 母亲、舅舅，然后就是爸爸。 现在还有这个风俗吗？当地会有的哈。 现在风俗这块还有的，就像好多，你像刚才去问，还有这种风俗吗？其实我觉得这种风俗的话，尤其这一次去，我感觉。应该要是这种更好的要去传承下去，越来越多的这种少数民族文化什么什么都会去被汉文化给去汉化掉， 是的， 这种丢失完事真是很可惜的， 是的， 说的很有道理。 对，虽然安了汉化补丁，但是还是要保留原基础的。 小 T 老师吗？ 是啊。 确实是哈， 嗯， 那其实这趟行程当中，我们的丁丁也有自己的，因为丁丁是国内走了很多很多的地方，他走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一个习惯也好，步调也好， 然后肯定有自己的眼光去审视这样的一个地方。 是的，而且你是平面设计，肯定对住是有一定要求的啊。这次全程住的是不同性风格的酒店还是民宿还是什么样？ 对，不同风格的，可能在这个丽江这块的话，可能就是 客栈嘛， 它那种客栈的，然后你到客栈，它有那种观景台啊，什么有那个。躺椅还有那个吊床 必备的是吧， 对，那种你在太阳晒着太阳看着玉龙雪山那种感觉特别棒。 哇，原来你住在玉龙雪山的脚下吗？ 大理那不是那个丽江下边所有的客栈抬头都能看到玉龙雪山。 哦， 真一地吗？ 真一地。 那上次我怎么住了个酒店？ 我说怎么没看着？ 那其他的部分住的是什么样的风格的？ 其他你像大理那块的，其实大理古城跟丽江古城还不一样 啊。 其实我更喜欢大理古城这种。 哦， 我也是。 哦， 因为它可能道路也宽，也不像那个丽江那个大洋 拥挤， 就是拥挤那么多人。 哦， 真的，其实丽江现在人越来越多。太多太多。 下面段我们要听听丁丁说丽江现在什么样了哈。 是是是。 那漂亮的湖边你住的是什么样的酒店？ 那边的话可能就是某一平台的那种的特别火的最近那个网红酒店。 天哪，那个好漂亮啊、 哦、 在网上。对、 哦、 就是它 三面的。 对，它楼上有一个那个观景台那种的，就是三面都是玻璃、 哦、 然后脚下踩着玻璃，真的就像那个天空之镜一样。 你去住过吗？还是只是看过？ 我去住的。 住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你给我们形容一下。 其实整体它住的客房倒没什么特别的、 嗯、 就是它有那个观景台可以让你去停留，让你去拍照、 哦、 这个感觉是特别棒的， 方便大家传播， 对 不对？ 对， 对， 其实这是它酒店去客栈去做的一个特别、哦、就是它怎么说呢，就是特别会做的一点， 噱头嘛， 对，噱头吸引到你在这个酒店去停留，然后就拍照帮他去传播、 嗯、哎，那如果要是比如说到这个酒店我不住在这儿，我只是想上去 拍 照，拍 个照可以 吗？是要交钱的、 这个、 还是 这应该是不可以，因为他上面要去拍照的话都是住户，然后酒店客人都还得预约，都得排时间。 哦，不能让你随便进、 嗯、都是个景点了。 嗯， 哦，这个酒店有名字吗？ 酒店叫什么名字？这个 大家去芦湖网红酒店一搜就可以了、 嗯、对，就是网红。 对对对，其实那次我们在很多年之前采访了一个叫黄鹤的朋友，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 嗯、 他是很早期在芦湖自己开客栈开酒店的一帮人、嗯、他们天天醒了就看着漂亮的场景，在那个地方真的是早上起来可以听到鸟叫啊，那种水质是不是非常舒适的感觉？ 对， 对，现在那块也是可能也是当地人在去保护、 哦、 就是新的一些的客栈或者什么这种都坚决就不让去修了。 哦，不让再建了。 对，而且卢沟湖也是它的经济啊什么这种的排名可能在 比较富裕， 排名就是可能是排名第一的，就特别富有的、 哦、 特别富有的、 哦、最富有的、 嗯嗯、他们就是靠这个旅游这种去 支撑起来了哈。 对， 大前面段我们先了解这些。 好， 丁丁呢也适应了我们节目的节奏，下面呢还有很多关于自己特别是细致的一些分享哈。 是的，三个地方到底都给他什么样的感受呢？ 好的不好的都说说哈。 对， 这是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大导， 马上回来。 人生中最美的真正是那些往日时光，虽然穷得只剩下快乐，身上穿着旧衣裳，海拉尔多雪的冬天传来三套彻底歌唱， 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林，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崔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的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是咖啡吗？ 对， 是哈，是咖啡。 而且就冲的那种，你知道吗？然后那个他就把一个一个小隔间都装饰出来，什么都没有，就是给你提供一个场景，所有网红都去那儿拍照， 哎， 人家就火了。 对，生活需要用心的细节哈。 对， 好多地方都是这样，你去了那个地方，大家就是为了要去拍照，要去晒一晒。 对对对对。 而且你做的这个经营区做得好，有这些场景的话，大家到了那个地方都不想走了，哪也不想去了。 真的。 哦。 啊，这个地方那真的，一杯咖啡它能卖到好几十万，贼难得。 嗯。那个我刚刚看到那个照片，我刚刚理解有误，我以为是上面也是透明，是上面是天空，底部也是透明的。 底部 是 镜子， 二楼的空间。 底部是镜子，就是 底部是个镜子， 最顶层。 好漂亮，这个设计很大胆的哈。 对呀、 对，但是我们的 design 平面设计师丁丁有他自己的见解，关于这个酒店的。 是的，酒店其他的部分还是有一些需要改进的。 是 的， 其实找酒店的话，就像你之前提前预定的话，第一要看好它的地理位置，是否跟你想要去的这个地方，它的一些的车程或者是 方便 你怎么样去玩，这样子的。其实酒店内部的构造这种设施的话，其实没有太多差别的，基本上都是这样。但是这次住的那个酒店的话，它就是。有一个很特别，就是它里边全部都是开放式的，包括它的你去洗澡浴室，包括你的洗手间，全部都是开放式的，而且都没有门，也没有一个帘， 连帘都没有。这要是那男女混住，那 怎么办呢？自己 我们那次也是前两天出去是大概几个朋友，他是楼下上下复式的，大概住了四个朋友。像你那种全都是开放式的，大家会很尴尬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 对啊，就是 这个呀，要根据这个。入住人的这个资料以及身份匹配好，比如说是一家人 ，OK， 不用挡帘；如果是朋友的话，没有，就比如说很多自媒体的朋友一起聚会，在这个地方共同 share 一个房间， 对， 有一个小哥倒是不错，这是对的。 而且他，一定要这个有门吧？ 对对对 对， 允许有些私密性哈。 对， 是，也许这个设计之初想的是针对家庭、针对亲人、朋友那种的。 不，我觉得他可能是求新求变 啊。 但是呢， 他因为好多东西不可能把客户的一些的需求都满足的， 对， 他可能想到这个是一个创意，但是可能市场。需求是不允许的，他 对啊， 慢慢的去改变， 慢慢去改善哈。 对， 还有就是那楼梯的设计，你也有一些想法。 楼梯应该很漂亮， 因为它这个酒店的整体打造的，我看它的资料就是说以这种线条为美，这种感觉的。但是它就是路面地上的这种的，就是这个弧形的这种台阶特别多。 弧形台阶 就是这种弧形的 弧形的台阶，它是那种石阶还是说那种 石头的台阶？对，你很容易到夜晚昏暗的时候，因为它一层是一个酒吧，晚上有歌手在那去驻唱。 不错呀， 所以说你可能就会去老会去摔倒，老不注意那个台阶， 有一点小心。摔是真摔，你没有防备的摔是很难预计后果的。 对， 而且那可是石头哦。 对对， 因为云南这块的话，可能大家就是最在意的就是这个要去入住的客栈酒店这一块， 是 对，所以说他们那块还有现在还有好多人老想去再去开发或者再去投资啊，所以可能这个客栈酒店住宿这一块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 是的，住得好就能玩得好哈。 对， 当然泸沽湖是漂亮的网红景点，美丽无比哈，还有很多的就环泸沽湖的自行车赛。现在如果大家去漫步游览骑车的话，会有大家的一个道路吗？ 有 的， 正好那条道路，其实那条道路是自驾是特别不错的。 自驾， 对，环泸沽湖这块去自驾。 对，泸沽湖它的周围应该也是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客栈。 对，它也有那种盘山路呀。你从丽江到泸沽湖的话，要去路过那个金沙江。它要去翻好几座山，它每座山的话，那种弯道你在高处就能看到下边，真是太多太多的弯道了。 哇哦， 其实也挺惊险， 还是很惊险、刺激和漂亮的哈。 对呀， 提醒大家一定注意安全哈。泸沽湖呢，就是漂亮的所在，希望大家去感受平静又有气势的泸沽湖哈。 是。那泸沽湖其实它是一个小村子是吗？ 对，它周围有好几个村子。其实泸沽湖最漂亮的有一个就是里格半岛。 里格半岛， 泸沽湖里边里格半岛，那个岛特别小，但是上面也是被开发成做成了客栈这种了。 那个岛怎么到达 呀？它那个岛在哪儿呢？是在岛？ 它的岛就大概有一条有个5-6米宽的一条道路能连接那个岛，那个岛真是特别特别小，上面可能就大概有，2-3个这种的二层楼的客栈，这种这样这么大小， 住的地方， 就里格半岛，它就有一条能跟陆地这种连接的，那个观景台上面能俯瞰到它那个全景，大家都说那个地方是特别漂亮， 也很 好看，特别漂亮。那它既然是半岛，它周围也是有这个有是湖还是海？ 它是就在泸沽湖当中 啊，当中 对， 湖中哦， 泸沽湖挺大呀， 是挺大呀，您刚刚说比洱海 还大 呢， 对， 这么大， 对，泸沽湖可能就是 昆明那个滇池下来，好像应该就是昆明滇池下来是洱海，洱海下来应该是泸沽湖吧？ 哦， 因为洱海真的是很大很大了。 嗯， 那个说到泸沽湖啊，虽然只仅仅住了大概不到两天的时间， 对， 但是要饮用当地的美食，那你去一个地方得吃当地的美食啊。 对， 他刚才跟他们聊的时候说还没有什么期待，就吃一点随。还挺喜出望外是吧？ 对，就是说可能泸沽湖它这个地方，因为它的包括它的水果什么，它这个地方不产这些东西，它都得从外边来去运进来。 哦， 可能就是说它可能就是说， 吃 的 东西 没有特别更多的这些东西吧。但是我们大概吃完以后，觉得在那儿吃的会是特别好的，因为可能就是大鱼大肉，大家哪儿都在 吃惯了， 它那种可能更多的原生态的各种这种的野菜那种的，然后包括它那个鸡也是，味道都是特别 哇， 而且是根据它当地的风俗那种去做出来的。 嗯， 而我们就是住在了那个摩梭人他们家里边那种去吃的， 太好了， 太好了。 然后吃完感受他那种的话，去看了看他那个祖母房， 哦， 那个房间里面那种布置，更深的了解。 摩梭当地人吃饭有没有仪式感啊？就是随便吃吗？还是有什么祈福？ 最开始也会有一个仪式感，他们会去夹出一些菜来去那个上供那种的。 哦，感谢啊， 祈福。可是他们的那个房子，就是他们布置有什么不一样吗？ 房间大概也都是木质结构那种房子，因为他们那块就是摩梭人。是这种母系文化，这种母亲最大， 嗯， 就是祖母是最大的。 嗯， 祖母房间里边可能会就布置的特别好一些。 了解了， 这屋里边会有供奉着这个佛祖唐卡这种的， 是是是， 然后还有一些他们那像他们那个大的那个炉子呀，啊，什么也会在屋里边， 嗯， 屋里边做饭烧水啊这种的， 嗯， 因为他们都是木质结构这种的，而且木质结构就是说。不用一颗钉子这种的，都是环环相扣的这种的。 哇，那这 种 建筑学理论， 他们说这种的话，可能就是透气性可能会就好一些，然后屋里边生火做饭不会被呛到，就是那个烟呀什么味道很快就可以散掉。 啊， 哦，但是它木质结构，那会不会就是它的防火什么做的都是特别的好的？ 对，这块肯定是没问题，因为他们自古以来他们就是这样子的。 嗯，取暖也是通过自己生火取暖， 对，自己生火取暖， 很原始啊，很让我们觉得古朴典雅。 对， 啊， 木屋子里边，然后上边开一个天窗那种的。 啊 哇，它也有那种院子嘛，就是几个 院 子，就像那种天井。 对，有，其实云南的院子，你到每家每户的院子里边都是花花草草，都是特别满，一年四季都会去看， 装点很漂亮。 对， 啊，对，也是生活仪式感的一部分。 俺还想要个小院 啊，哎， 种满了花花草草， 是 多用 土地鸡啊，嘿，哎，不错不错哈。 嗯， 泸沽就是漂亮的所在哈。当然这只是两天的停留，还有那边的大理和丽江的停留哈。 对， 其实作为一个行走中国很多地方的资深的旅行者来说，你对一个地方有自己的一些深刻的感受，比如说它到底适不适合大家再去游玩？这两个地方，丽江、大理，你觉得哪个更适合再去玩？ 我觉得可能丽江去了，丽江、大理都去了好几次了，但是丽江说实话，大研古城真是太商业化了， 是吗？ 对，其实我这一趟就是特别有一句话感触特别深，就是有一导游就说的，就是说现在丽江大研古城可能90%多都是外地人在去。做生意，去开发，当地人越来越少。他就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你如果被骗了或者怎么样了，千万不要说是丽江人去做的，那都是外地人去做的。 很心酸啊！ 对，他就说这个锅丽江人真是背不起了。其实我也想说，特别感受这段话， 嗯， 也是想告诉大家，自己就是也不要就是好多就是说丽江的出的事情就是怎么样 的， 就是丽江当地。 我们之前看过很多报道啊， 对 对， 就反正一说事情，丽江最近也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就会被他放大化，就是说丽江怎么 对对对对 对，所以你会让人感觉到对他可能有一些偏见吧。 嗯， 但是更多的可能大理古城的话会好一些，因为大理自古对多少年了，人家本来之前是一个国家， 哦， 可能跟丽江古城那种小的那种古城那种感觉就是不一样的，人家那种街道也宽，然后。整体的其实风情一种感觉是不一样，大理那边的少数民族可能就是白族， 嗯， 丽江可能那边更多的是纳西族， 嗯， 他们可能这个民族不一样，可能他们的文化包括建筑风格啊这块可能 你刚才说呀，大研古城已经90%都是外地人了， 对， 那比如说去的时候都是酒吧客栈了，没有当地人洗洗衣服都没了是吗？ 对，好多都没了，都是在去做 经营， 都是各种小店 营生， 各种小店卖东西的，其实 客栈 也都是义乌批发过来的， 都有大家都能见得到的东西。 对 其实 特色没了， 哎，多年前我是11年时候去的， 11年是吧？ 对， 11年 的时候去到丽江，其实那时候也是赶上一个淡季，然后我觉得真的感觉还挺好的，没有那么的商业化， 对， 然后你在里面逛一逛坐一坐，至少还有地方，现在不知道里边人 现在 已经多到什么程度了， 太多太多了，都 是 人挤人这样，然后最近 那人挤人就已经没有什么逛的必要了， 人挤人啊， 我觉得啊，你就得啊， 而且现在那边还是淡季， 也还是有很多人。 对，而且我去的那天正好是他们，就是说白，就是像他们少数民族过新年那种。 哦， 纳西族他们要供奉他们的那个神，那个、那个三多吧，供奉他们神，正好他们那个放假五天。放假五天，然后正好当地的纯正的纳西族人，他们都去祭祀他们那个去神去了，然后说古城里边人也会去少一些， 是， 基本上留下的都是游客，好多店铺什么他们都去关门了，有的就是关了门，他们自己出去玩去了，有的就是那两天去祭祀去了， 嗯， 反正就都是游客。 丽江，你觉得治安整体情况怎么样啊？治安 这块是没有问题， 还没问题哈， 对 啊， 因为你像好多他们的酒吧，其他东方里边也都是。这么魁梧的这种保安啊！ 哦，是是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哈。丽江反正去的人多了，越来越多，它就那么地方，它所承载力就是那个能力。 对， 也希望大家多多保护。也许丽江之后会有一个调整，我觉得。 而且现在周边的一些古城，你像束河古镇啊， 束河其实挺好的。 对， 束河 没有大研古城大，但是束河更多的是那种，真的就是。包括他晚上的酒吧都是清吧那种的，特别的安静， 好的好的， 那种有感觉。 嗯，这些地方离得远吗？因为我没有去过， 大概有个十几公里，十来公里吧， 十几公里， 十来公里， 挺近的。 打个车，差不多一会儿就到了。 交通接驳方式，你们是自驾还是有车接送？ 到了那边的话，就是包了一个车 啊，包一个车， 对，然后自己去玩，来回这块自己就是在那边去打车，打车滴滴。都可以， 对对对对 对。 刚刚丁丁说在丽江住的是可以看到洱海的那个比较非常标配的东西哈，那个在丽江到处都有吗？还是 丽江这块看不到洱海？丽江那边是看这边是看 玉龙雪山， 玉龙雪山啊，对 对 对， 大理那边会有，但是大理那边更多的看洱海就是在它的大理，大理往北这一块，就是沿着 是有区域的吗？ 就是洱海边上那些客栈是吗？ 对， 其实那个。大理那个地方我真的是挺喜欢的，就不管是它的城市，它有一我记得它有一条洋人街， 对 那条洋人街就连着基本上 对 洋人街， 洋人街是那个 城市主干道了，算是， 对，它是东西向的这种的， 对， 它的主干道是由南到北的， 它是正好跟它有一个交叉嘛， 十字交叉的， 对，你走在那条大街上，你就会觉得哇，整个那种就是它少数民族白族的风格那种房子很有异域风情， 哎，什么叫洋人街？就是它卖的就是名字叫洋人， 名字叫洋人。 名字是洋人街， 对。 然后你可以在那顶上有好多的那个小摊位可以买。然后关键你走在那条街上，你就觉得我总能找到小时候的那种感觉。 这是一年的感受，现在还有这感受吗？ 对， 有。 现在有这，因为我老家是平遥古城的，所以我对古城更有一种其他那种感觉。你像这几个古城，我都是每天早上六点多我就出来，然后去拍照，拍出来照片也没有人，就感觉回到自己。 我就喜欢这样的旅行者，真的。 对，我真的特别喜欢那种感觉，尤其是那个，就是当那个树发芽了之后， 对， 哇，那种绿加上灰加上白， 对，现在那边就是，你像那个大理古城那个，他们中心的那个楼，它的从南门这块进去，它外边是樱花，然后 还有樱花， 对， 啊，我怎么没看到？ 那边樱花特别特别多，然后大理大学也是，那边也是，然后。我们去的那两天，那大学里边樱花真的开得太漂亮了， 很漂亮啊！还去大学走了走呢。 对，别人去了，但是我没有去，我就在大理古城里边。大理古城也是，它的这个南大门也是正在去维修、装修这种的。所以可能也是最近两年，也是云南、大理、丽江那块承载游客量太多了。 对， 该去好好的去。 丽江和大理比较的话，消费水平哪个更高一点啊？ 我觉得丽江可能会去高一些， 贵一点哈。 对，我觉得大理还是相对丽江来说 古朴一点、原始一点， 然后那个脚步可能节奏会稍微慢一点。 对，而且你再去大理的话，你可以就是说真正意义的那种去扫街、去溜溜达达看这儿，发现一下那样。我那天就我们去发现了一家那个私房菜， 哎呦， 做菜的那家菜特别好吃， 形容形容。 反正我喜欢辣口味、重口味。 我也是， 对。然后他那天去做的饭都是偏向于川菜那种的，但是用的材料都是当地特别有名的那种材料， 蘑菇啊、鸡啊、肉啊、豆腐啊什么的。 他有一种那个好像是，芒果还是什么东西？ 芒果， 不是芒果，好像什么东西，反正像芒果那种的。有一个大的那种是特别特别酸，他可以把那个就是做鱼啊做什么东西就当醋一样就放进去。 了解了，去腥的，然后提味的。 对， 好的好的， 有点像绿柠檬那种。 对， 吃了好多，但是其实吃好多，然后他还有一道菜就是那个折耳根鱼腥草 啊。 那我就说这个怎么，其实像西南西北这种地方他们都会去吃这种东西，但是我就感觉这种。我唯独这个就吃不了，我感觉这是 就是 难以下咽， 反人类的菜吧， 反人。 对对对，我跟你说，反人类有几道菜，一个是鱼腥草，一个是板蓝根。对， 板蓝根， 其他的都还好，就是这个折耳根是吃不下的。 鱼腥草是真的。 怎么做呀？那东西都？ 他们就凉拌啊， 凉拌的。 对啊。 那鱼腥草可以生吃，生吃其实是最好的对人体。 对。 他们那儿因为气候的原因，所以大家都吃这个东西，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难以下咽。 刚刚你说的是反人类的菜，那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菜，就是肉肉类都有什么？什么样的呀？ 其实他们那边，然后对私房菜，后来在大理那边是吃的私房菜，然后后来去丽江又去了一家那个当地的纳西族文化、 哦、 家里边那种吃的纳西族的那种菜， 又去住户里吃的， 对， 啊，这个 纳西族，而且他还去教你这种当地的东巴文象棋文字， 哦， 把我们每个人的名字都写了一下，他是怎么样去代表的，代表这样的， 哦， 还有什么意义是吧？ 对，当然他那种象棋文字更多的有好多他们没有这个字，他们只是音译过来， 嗯， 比方说丁丁的丁，他可能纳西族也有一个字叫丁呀什么的， 哦， 然后直接把那个符号用作这个， 这很好，很好的交流，啊， 一个符号可能能用到好多个字上边， 嗯， 哦，哎，挺好的。 其实作为一个孩子的， 对，老东巴去讲了讲这种文化，真是，这种文化也是得更多的要去传承下去， 对，文化之旅啊， 对，好多，好多那个纳西族那块，他们就是说，一些的孩子，包括20多岁的人， 哦， 他们能听懂纳西族的话语，但是不会说。所以说他们更多的就是感觉自己的这种文化被汉文化越来越汉化掉， 对，可能再过若干年如果再不保护的话就真的彻底消失了， 是的， 哦， 是的。那作为一个孩子的父亲啊，我老想说一句，没插上插上话了哈， 嗯， 你觉得丁丁就带孩子去的话这样的地方大理是不是比要好一点？大理， 对对，大理可能就是说说白了还是不像丽江人那么多， 哦， 对，我去的时候正好有一个朋友，他也正好 带小孩子吗？ 带着孩子，大概1岁多， 1岁多， 对，推一小车就在大理古城那边去溜达去。 对，其实大理 就可以走走串串是不错的哈。 嗯， 哦， 嗯，哎，对，其实大理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就是它洱海边上不是有好多那种房子嘛，也有很多客栈， 哦。 我那年去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的那么多，然后没有那么商业化， 嗯。 它有好多条小道，它是可以直接走到洱海边上的。 嗯， 好多人骑着真的就骑着自行车，因为我去的时候是冬天，它那个树叶泛黄了，你想黄色的叶子配上白色的房子，再加上蓝色的天和海， 有请黄渤的日落大道。 啊，对，对，特别小，然后你就是走街串巷都能穿过去。 对，洱海在那个大理这边，就是它的洱海的西边到西南这块， 嗯， 它沿着那个洱海边上，它有那个湿地， 嗯， 然后还有树林， 嗯， 它可能北部双廊那块的话，那就是公路，就， 哦， 就是公路。 双廊我还没有去过，嗯。但双廊好像也挺美的，反正看网上的图片是挺美的。 对，其实我最早后来4年之前去的那次，可能然后我自己骑电动车 啊， 还去看了看那个一路向西他们那个酒店 哦， 但是那个酒店不对外营业 哦， 嗯，去看了看，就在洱海边上。 你看， 真好！ 你看丁丁的表达，他一直是非常， 嗯， 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嗯， 他一直在想一些事情啊， 嗯。 你在旅行当中，这个也是这样一个也是这样一个缓缓的这个过程，是不是这个感觉？ 也没有，只是就是可能你提前自己想要去哪里， 嗯， 想要把哪些东西去了解到，把这块做一些规划，这个 是有收获的这一趟，对不对？ 嗯，对。 哦， 其实更多的就是，第一要保护他们那种文化， 嗯， 第二还是就是想说那句话。大家就是说丽江出现的问题也是真的不是丽江人去做的， 嗯， 对，其实好多是当地人也很无奈， 他不是一个单方面的原因， 对，更多的要理性的看待一些这个问题啊什么 的， 是 的， 是的， 嗯， 都变得成熟了，作为一个成熟的旅行者来说的话，你自己对待一个事情特别是跟旅行相关的时候， 嗯， 你有自己的一个内心的评定， 对， 是很重要， 不莽撞不冲动， 对， 学会理性一些，嗯， 其实我刚刚就是第一次见到我们丁丁的时候，就观察他那个胡形， 嗯， 其实问他为什么留这个胡，他说是因为去了西藏之后回来，因为那次没去打理胡子， 哎， 就留了这个胡形。你发现他是一个有记忆点的人。哎，你看， 对啊， 对，就是有一个旅行当中的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哈， 嗯。 下一站有没有自己的规划，丁丁？ 嗯，下一站其实也还是想往西南西北这些地方去走， 哦， 因为我是特别喜欢这个少数民族文化这个。 哎， 对，你像我去了，每去一个地方会立马去，要不自己带服装跟他们那种服装相似的，要不 买啊？ 对，要不就在当地再去买一套， 嗯， 买一身。 哎， 你像披个穿个麻布衣服呀，那种大袍的那种感觉，融入到那块儿， 站在天空之境。 嗯， 照一张照片也很有仪式感哈。 对， 也希望大家所有在路上的好朋友们，一定要第一是注意身体的健康安全问题， 嗯嗯， 第二就是用自己的就是一个意识，去同一个地方，说出来就是不同的 一个表达， 对，更多的是顺着自己的内心去走， 哦、对， 对， 哎，丁丁赢了， 是的，顺着自己内心去走 ，follow your heart， 哎呀，是啊，东北人来看， 踩碎， 踩碎，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的、嗯，谢谢我们的丁丁，因为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呢， 谢谢 他会有自己的收敛、嗯，我看出来了， 嗯， 下一次的话应该是更加，哎，如果再约您我来我们节目的话，你会想去哪个目的地的分享国内的部分？ 嗯、其实会有好多，大概就是西藏吧，或者还有这个贵州苗寨、 哦、啊， 苗寨， 他都喜欢去少数民族的地方，苗寨啊、哦， 而且也是我从苗寨回来以后被他们授予为荣誉村民， 哇，还有荣誉村民呢， 对， 西江苗寨首席荣誉村民， 守候，谢谢丁丁， 嗯， 谢谢大家精彩的，谢谢大家的收听，也对丽江和大理这些地方的一些古城做了一个相应的对比。 对， 您、嗯、在选择的时候就自己去选择了哈， 去那边更多做好防晒。 是的，是的，千万别晒伤了啊！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谢谢丁丁啊， 谢谢丁丁， 谢谢， 明天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他的眼睛。思念着他的恋人，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 邂逅 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奔跑，一边失去。